用声音带您畅游韩国，欢迎您回到韩国经济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朴龙君，再次向您问好了。当然接下来呢，要有请和我们一起踏上旅行的小伙伴老朋友丽华同志。 大家好好久不见 是的啊，又是一周不见了啊， 是 开心啊。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旅行呢是需要勇气的， 没错， 去面对这个未知的一个旅程，面对这个陌生人，但是这个旅行呢也会找寻自我， 对 啊，给自己一个 healing time， 是疗愈时间 对啊。那丽华有没有这种不光是旅行啊，就平时生活当中有没有那种会让自己觉得非常的内心很平和 啊，有啊， 非常的安稳的时候， 有、一般都是自己在家待着，或者是自己就是前后两天就连续三天没有任何行程的时候的中间的那一天 啊，中间那一天、啊、 对，因为前后假如说第一天的话可能前一天会比较忙，然后最后一天休息可能第二天又有事情嘛、所以中间那一天会非常非常的、好。 第一天的话应该是刚开始放假， 对， 然后小伙伴呢兴奋的心情都没有落下来呢 是 去聚餐啊喝酒啊， 没错， 然后最后一天呢要上班了呀， 对，担心第二天的行程。 这种三天的啊，好像这个中国的朋友好像更多一些， 是 比如现在这个端午啊中秋啊 对吧五一 啊 都是三天小长假，对吧， 没错没错。 那看来中国朋友最近应该也是托这个小长假的福啊，多起来了以后心平气和的时候也应该多起来了吧， 是应该是我们朴主播呢什么时候比较心平气和， 心平气和我觉得是清晨的时候。 哦，是吗？ 就是 你是早起型是吗？ 就是有那种失眠的人你知道吧， 哦， 就是晚上睡不着， 对 吧， 对对， 然后白天精神萎靡不振。我的失眠呢分两种，一种就是刚刚说的那种晚上就睡不着了，第二天起来就整个人跟这个游魂野鬼一样啊。第二种呢是晚上很早就困了，然后就睡了，也不一定是很早，可能就是正常的作息时间入睡以后，第二天早上很早醒来然后就睡不着了。 哦，我从来没有这种情况 然后如果不是提前特别早，比如说三四点就醒了，这样可能会有一点点焦虑啊， 对对对， 因为第二天还要工作，但如果是比如说我正常时间是八点起床，我如果六点半醒来的话，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幸福的， 感觉时间很充裕， 对， 是吧， 马上我都不会再赖床，然后直接就起来， 没错， 你说家里面的人可能也没有起来的话，我就自己在房间里 看看书吗，还是看滑手机 滑手机呗 对， 但是不管干什么这个小时的提前起来的时间还的确是挺平和挺平静的， 没错。 但是呢我们说的这种内心的和平内心的平静啊，其实是我们内心的一种状态，一种心理状态， 是， 当然了，一提到和平这个词的话呢，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这个比如说战争啊，和平啊， 国家和平， 对，前几天呢我们也这个经常在新闻上看到叙利亚的一些战事， 对吧我觉得这个战争真的是太罪恶了， 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喝酒的时候经常会开玩笑，来咱们喝酒啊， 为了和平世界和平 对，这个听起来有点开玩笑，但是在真正面对战争的时候我们真会觉得和平真的是难能可贵。所以我们今天带大家去的这个地方呢不光是那种可以感受内心的和平的地方，也能够真正体会到和平的含义。 是没错，这个其实内心的和平固然重要，但其实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首先一定要是一个非常和平的环境嘛。那所以呢今天要带大家去的一个地方就是能让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和平的重要性的地方，这里就是位于韩国京畿道坡州的林津阁这个景点。 是的，那这个景点呢其实也是很多外国朋友来到韩国来到首尔一定要去的地方。 是， 有人说诶这不是在坡州嘛，是的，它这个离首尔的确有一段的距离，是吧， 对， 它位于首尔以北，已经接近到朝鲜的边界了， 没错。 那刚提到这个林津阁呢其实也是离这个军事分界线就在这个边上， 对，就在这个边上。那这个坡州林津阁景区位于军事分界线往南大约7公里处哈，非常非常近了，那和朝鲜中间隔着这个林津江是一江之隔，所以在这里看到朝鲜的话会感觉非常非常近。那在这里呢不仅可以感受到统一和和平的重要性，那同时也能感受到这个国家分裂的痛苦哈。这里是在1972年为朝鲜而来的这个失乡民而建造的地方，那这里是由林津阁和这个朝鲜纪念馆那各种纪念碑和统一公园构成，是一个算是一个统一安全观光景区了。那很多游客基本上是以家庭单位过来的，那因为这里是世界唯一一个分裂国家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地方嘛，所以有很多外国的游客特 特意前来。 是的啊，其实有军事意义，但是也是有历史意义。 没错。 这里呢不光是外国人比较好奇的地方，因为大家来到这里可能会觉得诶，可以临近到世界最神秘的国家， 是 这个朝鲜啊，去探究一下这个边上的一些风景。但是这韩国人呢也是一定要来看一看的这个景点了。 没错没错。 在这里呢刚刚我们也介绍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组成部分，对吧？有很多的看点。首先我们介绍的是哪里呢？ 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京畿和平中心。那进入这个首先进入景点之后呢，首先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这个林金阁的本馆，那也叫京畿和平中心哈。那这是由地下一层和地上三层组成的一个建筑，这里不仅有这个个人的一些便利的设施，同时也是传达和平和环境重要性的一个地方。那所以在地下一层呢是展有世界珍稀的贝类，那在地上一层有就是朝鲜生活必需品的一些照片有所展示。 那来到一层的话，大家可以通过这些照片啊去想象一下这个朝鲜老百姓们他们的一些生活的面貌。 没错。 那如果上到二楼的话呢，您可能就会更加仔细的了解到朝鲜民众的生活状态了。 对对，那到了二楼之后呢，不仅有这些照片的展示，还有一些将近几年朝鲜生活就是人民的生活拍成视频的一些影像哈，所以在这里能看到更加生动的就是朝鲜人民的一些生活状态。也可以和韩国的这个生活状态进行一下比较。然后呢三楼是一个瞭望台，在四周就是一到瞭望台之后，四周的这个视野非常非常的开拓嘛，所以到瞭望台一眼望去的话，不仅能看到这个林金阁的全景，也可以用望远镜看到临津江对面的朝鲜的一些原野呀，一些景象。那所以一般呢这里的游客聚集的是最多的。 是的。那其实我觉得战争真的是无情的，因为你想啊， 对， 这个朝鲜半岛本身就不大，然后已经被这个无情的分割开来。而且就在这个面积不大的半岛上呢，南北两端的生活完全是不同的。 对，天壤之别。 所以这个对也可能也是比较唏嘘的一个地方。 对。 当然这里呢作为观光景点肯定会有一些这个时间的限制吧。 这里还好是没有时间的限制的，是年终无休的。所以大家可以任何时期就任何时间可以去访问一下。但是有开馆的时间哈，是在早上9点到晚上6点为止。那到了冬天呢，闭馆的时间是要提前了一个小时。那然后京畿和平中心里面还有一些饭店，就可以吃饭的地方，还有一些纪念品商店，算是一个小型的休息站了吧。 是的。那在林金阁本馆，就刚刚提到这个京畿这个中心啊，其实还有一个叫做望拜坛这样的一个地方。 没错， 是用来做什么呢？ 那这个林金馆本馆对面有一个叫望拜坛的一个地方，这里是建于1986年，就是朝鲜半岛分裂的时候呢，是因为有很多原本生活在朝鲜的人会因为战争的原因就是南下了嘛，到了现在的韩国。那些生活在韩国这里就是为了那些人，为了纪念在家乡的就是在北方就家乡的人而建造的一个地方。那每年春节或中秋的时候呢，这种韩国的一些重要的节日都会有很多师乡民来到这里朝着这个家乡跪拜。对， 是的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让大家想起这个每次都会轰动世界的离散家属的聚面啊聚会，对吧？这其实是很难得的一种机会了。我们希望这个，因为最近朝鲜半岛的氛围还是很不错的，对吧？那也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刚刚李华说，像中秋节的时候啊，甚至是春节的时候，大家都可以来到这里去朝着自己的故乡的方向去拜一拜， 对， 也是寄托了自己的这个思乡思亲之苦吧。 没错。 那接下来为我们介绍的地方是哪里呢？ 那接下来我们是要去一个位于望拜坛后侧的一个算是个小景点，我们叫它自由之桥。这个桥是建于1953年的，那桥整体长度为83米，宽为 4.5 到7米左右，然后高为8米。然后桥的建造的一些材料是用木材和铁一起混合而制造的。那这个桥在1953年签订休战协定之后呢，韩国军人俘虏12,773人为了寻找自由回归了嘛，是正是通过这座桥而回归的，回来的，所以把它叫做自由之桥。那特别是因为自由之桥旁边的这个铁网啊，就是大的一些铁网一直连接至朝鲜嘛，所以能够让人切实感受到这个分裂的一个现实。 是的啊，来到这里的话呢，我觉得真的您不光会去祈愿统一，可能也会真心的去祈愿世界和平。 没错没错。 在这里呢，其实也有一些这个实际的行动，让我们去祈愿世界和平，就是有一个和平之钟，大家可以敲一敲， 对 吧？ 对对 对， 这里有象征和平和统一的这个和平之钟，那这个钟的重量是21吨左右，是由青铜和一些锡为主材料而制成的。大家在这个林金阁旅游咨询处购票之后呢，就能体验敲钟，亲自去体验敲钟的人也很多，但也有很多人是不去亲自去敲钟，而在钟前面去拍个照留个纪念 我觉得这可以去这样去留下一个纪念。 对，而且去敲钟的那个地方，那个整体的一个空间是空间的设计是非常有韩国特色的，是韩国传统的一个设计，对，所以可以在那边拍照留念。 对，这种大钟呢，大家去韩国的一些寺庙地区 很多 旅行的话也有很多也可以留一下纪念。 是， 这里呢还有一个全新开放的景区吧。 对，没错，这里有一个叫明日的奇迹之声的一个景区，那这里是包含着分裂之痛的一个桥嘛。那当时因战争的原因，这个桥被炮轰，只剩下5个这个京义线区间的桥梁当中，只剩下了这个有个名叫 Togedari 的一个桥。那这个桥的桥长为105米，宽为5米，这是复原的一个叫天空步道的一个算是一个景区，是复原过的一个桥，对，不是原来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建造的时间也不是很长，才2年左右。那建造一年的 那一年呢，是访问的游客达到了20万人次，所以非常有人气。 是的，是的啊，所以这样的一些桥梁呢，可能会让我们联想到刚刚介绍那座桥梁，就是很多这个当时的战俘啊， 对， 通过这样的桥梁回到自己的家乡。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和平之路的象征啊。 没错，没错。当时的休战协定之后呢，刚才也说过，有10000多名的这个战俘通过这个桥梁回到了家乡。那1998年呢，开通统一大桥之前，这里是连接居民管制线以北和板门店的唯一的一个通路。那可以说这里是象征分裂悲剧的一个象征性的设施。 是的， 那大家到达这里之后呢，因为这里有蒸汽火车，有这个可以就是运营的一些蒸汽火车，还有一些铁路的一个区间，还有瞭望台等等，所以大家可以亲自去体验一些这些历史，当时的历史和还有战争的一些悲苦。 对，因为当时有一个火车就是停用的费用的一个火车头， 对， 在这里做展示，我有去看过啊。这个车身上有很多的，真的可谓是千疮百孔， 对对， 都是子弹打下来的痕迹， 弹痕，对，没错。 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看这样的一个火车，你就可以感受到一个大块头，大铁头，它都受了这么多的创伤，当时的这个不管是战士也好，老百姓也好，肯定也都会受了很多很多的苦， 没错。 我觉得在这里呢，带着孩子一起来，去让他们了解和平的可贵，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地方。 对， 那如果说带孩子来的话呢，当然了，太过沉重的历史我们是要记住的。那都逛完以后，孩子有没有可以稍微轻松一点去放松放松的地方呢？ 对，还好这里是有的，不仅有这个非常沉痛的一些教育的一些历史空间，同时林金阁附近这里面还有一个专门为孩子而设立的一个空间，就是一些小型的游乐场。那成人为基准是3万韩币左右，然后就可以就是买一个自由利用的一些，就可以利用里面所有的一些游乐设施，3万韩币就可以了。然后规模呢虽然不是很大，也不是非常新的一些游乐设施，但是里面的一些传统的一些必须要玩的一些，像旋转木马呀、海盗船啊、碰碰车啊等等一些基础的最基本的游乐设施都是具备的。 是的啊，去跟这个大型的游乐园比起来呢，在这里做这些游乐设施绝对是划算的。排队人很少的。 对， 每个设施呢它会给你延长1-2分钟的时间。 对， 到这儿的海盗船如果给你延长个1-2分钟， 哇，可能你还受不了， 很痛苦的。 对， 可以感受一下哈。那这个林金阁旅游景区啊，其实是很大的。 对， 不要觉得林金阁是不是只是一个小建筑啊，一个楼啊？不是的，包括这些东西都在内呢，还有一个很大的公园， 没错， 是占到了这里的一半面积的公园。 对，我们叫它这个和平世界的公园。那这个公园可以收容20000多名游客，所以非常非常的大。然后还有野外就是户外的一些表演的一些舞台，然后还有很多可以就是喝茶休息的一些空间，等等。然后这里是年轻人非常喜欢来的一个空间，然后来这里拍照留念啊等等。 对，这是拍照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建议啊，有4-5岁大的孩子的家长朋友也可以带孩子来。 对， 因为这里有这个漂亮的风车， 没错， 真的五彩缤纷，和这个绿色草地相间，非常非常适合拍这种各种孩子的纪念照片。 对对，也有很多情侣过来。 对啊、这个风车绝对绝对是不可以错过的一个景点啊。在这里真的是应该是有成千上万只小风车 啊，对，很多。 这是韩国人一到春天，一到这个初夏的时候，很这个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景点。 没错， 对吧？ 嗯， 希望大家能够来到这里来看一看。 是， 当然了，我们所说的这些呢，都是它是作为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配角了，在这个地方，要、在这里的主角呢，真的就是和平。 对， 和平其实也是，风车也其实也是和平的一种象征。 没错， 所以在这里看到这么多的风车呢，其实也会让人觉得心情比较平静。 对， 丽花有应该有去过的， 我去过，对对对。 刚提到这个火车头的时候， 对，大横啊什么都亲眼看过。 所以如果你真正去看到这样的一些遗迹的时候呢，你会体会得到。战争是多么的残酷，包括前两天在微博上大家都在转发这个叙利亚的孩子们的这个视频以及照片嘛，可以看到这个万千网友都会觉得非常的痛心。 对， 所以如果您来到这的话，真的是那种战争历历在目的感觉啊，非常非常的沉痛。 没错， 虽然您是来旅游的，但是我们刚开始也说了，旅游呢是让我们去了解一些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之后去找寻生活真正的意义。 是， 希望大家都能够体会到和平的可贵。 对， 好了，今天节目呢就是这些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最后跟朋友们说一声再见吧。 大家下期见。 下期见，下期会带您去到京畿道传统市场。